渣子， 渣子， 摘字， 摘字， 簪子， 簪子， 张泽， 张泽， 帐子， 帐子， 张嘴， 张嘴， 长灶， 长灶， 沼泽， 沼泽， 罩子， 罩子， 褶子， 褶子， 振作， 振作， 正宗， 正宗， 正坐， 正坐， 知足， 知足。